车。 我不是你的糖果， 了我的手，让我站上了一个舞台。是谁又高举他的手，不断的摇和着。站上了这个舞台，当我也举起我的手，不断地吆喝着。 大家猛住睇，当时今日通话睇下哥哥仔，你又睇我又睇，大家猛住睇。当时唔系冇得咁嘅女仔嘛，你又睇我又睇，大家猛住睇。当时本身又唔系跳俾人哋睇，你又睇我又睇，大家猛住睇，我睇下。睇到咁就为啲咩事？都系身材嘅好啊，咁一人又靓，一个唔小心就俾我睇到你哋忧郁，你身喺呢度乱过来，又再乱过嚟。我哋呢帮朋友咧，肥肥无爽成蛇，喺度上上网咯，仲想打打游戏机，踢下波比球，就写下吹风机，用普通话就说我周等等。你对我都是日雪凉风，总会红我十分钟。即系大家唔使讲话，讲到 back back 先讲心交心，我哋玩下啫嘛。最紧要你哋有冇觉得 nice？ 唔系自己嚟自己等，你有几多 fans？ 俾下啲心机，穿翻 Dudie 衫喺度咁多人啊！你管佢哋男男女女咁多，左左右右咁多，层层追追咁多，迷迷失失前前后后，男男女女咁多，左左右右咁多，层层追追咁多，讲完收工 唔太多。Funk disco, disco, disco, disco. You can free tonight. Funk disco, disco, disco, disco. We can free tonight. Funk disco, disco, disco, disco. We can free tonight. Funk disco, disco, disco, disco. We can free tonight.Funk it.